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61集《浑水三》。正如沈庙所预计的那般，等沈月被抓进牢中的事情传到傅修仪耳中时，向来泰山崩于眼前也不变色的傅修仪也忍不住失色。 沈月怎么会突然进了秦王府？ 他问手下的侍从。 啊，听闻是当初沈二小姐不愿意嫁给王家少爷，就和沈府庶出的三小姐换了亲，只是当时本就是丑事不便张扬，后来沈二小姐偷偷跑出了府，却无意间和秦太子牵扯上了，就成了秦太子的侍妾。 够了。 傅修仪打断侍从的话，按了按额心，狠声道： 沈家这群人， 自从牵扯上了沈家，他真是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儿。要知道，前些日子沈万过来投奔他，他给沈万出了难题，没想到还没开始，沈万就栽了进去。栽就栽吧，还将他也连累进去。文惠帝眼下本就对他十分怀疑，傅修仪自己好不容易才打点好了一切，准备将所有的事情都推到沈万身上，让文惠帝打消对自己的怀疑。谁知道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黄甫浩也被搅了进来。表面上看是沈月的事儿，实际上却是关系到明琦和秦国之间的关系。秦国和明琦如今大约要走同盟的路子，是众人心知肚明的事儿。九个皇子中，谁与黄甫浩走得越近，谁就越是文惠帝的眼中钉。文惠帝自然不希望儿子和黄甫浩走得近，文惠帝希望在秦国的眼中，自己才是唯一的君主。这般敏感的时候，沈月在秦太子府，文惠帝会怎么想？沈月会不会是沈万为了笼络秦太子而走的一步棋，而沈万是替傅修仪办事呢？傅修仪和黄甫浩眼下倒是真的就被绑在了一起。傅修仪越想越是头疼，饶是他一向筹谋在胸，今日这般突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。毕竟他也不知道沈月和沈东林换亲一事，更不知道黄甫浩纳了沈月为侍寝。 此事来得太过凑巧。 傅修仪冷峻的脸上浮起一丝阴狠， 定是有人在背后算计，分明就是想矛头对准了我。沈万一时是假，推我下水才是真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捣鬼。 一个年轻的幕僚小心翼翼地问： 殿下接下来打算如何？ 父皇起了疑心，贸然成亲反倒弄巧成拙，只有静观其变。不过先要弄清楚的是，到底是谁在背后算计我。 许是周王，或是宣王。 不可能。 傅修仪断然否认。 这和他们平日里行事手法不符，况且牵扯到黄甫浩，他们出手难免留下痕迹，被父皇发现得不偿失。 幕僚们面面相觑，不再说话了。裴郎垂着手站在幕僚中央，傅修仪并没有问他的意思，他也没有主动开口，却能感受到傅修仪在上头望着他的目光。看着裴郎平静的一如既往的脸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傅修仪的眼前突然浮现起另一张脸来。那张少女的脸庞清秀小巧，一双眼眸清澈如明镜，就像是小兽一般惹人怜爱。可是她总是敛着眉眼，端着架子，让傅修仪想到坤宁宫中那位后宫之首。或许比起那位后宫之首，他所展现出来的更加贵气和端庄。一只凤凰，还是一只凶兽？傅修仪冷笑一声，不过是个女人罢了， 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这些事情出自他的手也是不可能的事。可是虽然如此，傅修仪却也没有忘了，沈庙或许和那位大梁来的睡王关系匪浅。大梁来的睡王对整个明齐皇室的态度都不冷不热，偶尔似乎有些故意针对自己，是为了沈庙吗？若真是为了沈庙，这位睿王出手，傅修仪也就摸准了对方的软肋了。若是摸准了对方的软肋，下一步就是毫不留情的出手，这也是傅修仪的行事风格。不假思索地回敬回去，才不辜负对方送给他的这个大礼啊。傅修仪捏紧拳头，慢慢地平静下来，他道， 找几个人守在睿王府门前，不分昼夜地给我盯。 他又慢悠悠地看了诸位幕僚一眼，淡淡道， 咱们自己府上也多一倍守卫，一个苍蝇也不要放进来，一只蚊子也不准飞出去。 裴郎心中一跳，总觉得傅修仪这话似乎是若有所指，却仍是垂着袖子，面上一派淡然。倒是周围的幕僚们闻言，俱是窃窃私语，似乎嗅到了某些苗头。傅修仪身上的怒意散去，如平日一般浮起一个微笑来。只是，他的这个微笑才将将一半，就有守卫从外头进来，喊道：“ 殿下，太子殿下派人给您传口信来了。” 傅修仪一怔， 喊进来。 正要起身，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面色大变。说道， 走。 文惠帝正是知道了沈月一事，正是怀疑傅修仪和黄甫浩之间有所牵连，只怕眼下这个时候正是不留余力地查探傅修仪和黄甫浩之间的关系。黄甫浩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对沈万被抓的真正理由也不甚清楚，想来是过来询问的，却不好正巧撞在了枪口上。只怕这会儿已经被文惠帝的人捕捉到了，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他的罪名也就在这个时候差不多被坐实了。傅修仪一下子坐倒在椅子上，明启的天牢中此刻亦是关了不少人，沈月和陈若秋没想到竟然会在这种情况下和沈万一家子重逢，沈万也万万没料到沈月竟然会成了黄甫浩的侍妾。沈万到底也是在朝中摸爬滚打过的人，旁人看不清楚，他却明白得很。虽然自知这一回自己死罪难逃，可是沈月将黄甫浩也牵扯进来，就让他更觉得绝望了。文惠帝不会对付黄甫浩的，因为黄甫浩是秦国太子，傅修仪也能想法子自保，傅修仪手下能人亦是众多，而且仅仅因为怀疑而处置一个皇子，除非文惠帝不怕天下大乱了。这样说来说去，能被牺牲的也只有沈家了。沈月心中又是怕又是愤怒，进了牢中与沈家女眷关在一处，就惶急地拉着陈若秋问道， 娘，为什么咱们也要被抓起来？咱们与沈家不是已经没了关系了吗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 常在清见状，心中却是有些爽快。他本来就后悔自己挑中了沈府，非但没有捞着个富贵，还将自己的性命前程赔了进去。如此说来，那离家的沈月和被休的陈若秋反倒是走了运道。原本常在清是不必掺和在这些事里的，越是想就越是不甘，没想到沈月和陈若秋竟然又被送了过来，常在清高兴极了。人在倒霉的时候，总想要抓几个同样的人一起下地狱。常在清说道， 二小姐怎么就不是沈府的人了？您可是老爷的女儿。 沈月冷笑一声， 哼，那也轮不到你这个婊子插嘴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